负责审讯的纽约。伊利县法院大陪审团公布起诉书，控罪包括以仇恨为动机的本土恐怖主义，以及十项一级谋杀、企图谋杀和持械等。枪手将会在当地星期四出庭应讯。案发在上个月14号，枪手由纽约的住所揸车前往320公里外的超市向人群开枪，造成13死3伤。总统拜登事后指事件是本土恐怖主义，谴责白人至上主义是毒药。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309点，跌1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30.13，瑞士法郎0.964，加元1.268，人民币6.687，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0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4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6.79美元，卖出1847.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同佢相关嘅雷雨区正系影响珠江口以西。本港方面，今朝湾仔同九龙东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端午节同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天气唔稳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体育馆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体育馆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咁较早前啦，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一带咧就车多。沙田围路同埋沙角街交界咧，咁较早前咧都系有交通灯失灵啦。咁而家已经系维修好。咁沙田围路同埋沙角街交界交通灯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圣佐治大厦。在新界屯门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支路车多，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最后食安仔提提你，腌制罐头好高钠，记住少用佢哋作为食材。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荃湾豪景花园、明丽阁、深水埗汇晒山八座、马鞍山富宝花园八座、荃湾全景花园11座、柴湾华夏村华欣楼、大埔富善村善雅楼、深水埗丽阁村丽薇楼、柴湾小西湾村瑞强楼、大埔富善村善伦楼、将军澳宝盈花园2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任嘉伦、迪丽热巴领衔主演《御交记》，迪丽热巴饰演御灵师纪云和，佢嘅任务就系要驯服对人类有威胁嘅鲛人。 喺驯服嘅过程中，御灵师纪云和就对饰演鲛人嘅任嘉伦动咗凡心，究竟佢会唔会为爱情放弃做御灵师呢？ 国剧八三零《御交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三十日。 旅游乐园全新主持 Chris Lang 梁彦忠。 疫情之后，我最想去嘅咧就系去东南亚潜个水先，真系边度都冇乜所谓，最紧要有得潜，可以睇到海洋生物啦。上翻水就食嘢，食完嘢又潜，潜完又再食嘢，之后瞓觉，唔使用脑，几开心。 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Chris 梁彦忠、 柳莲、 欧海星、 Sino， 2022年旅游乐园继续同大家以岛环游世界。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6月2日新增505宗确诊，假阳性比例上升，当局指或涉虚报资料。 税务局预料本年度整体税收3900亿元，升约3%。 本港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上升11.7%。 俄乌战事第99日，乌克兰称俄军已控制卢甘斯克70%范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六月二号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都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一个嘅强制检测公告，香港仔、红福苑、红泥角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咧，就可以在指定出口离开噶啦。想同大家有关于讲下新冠嘅情况啦。寻日就505宗，数字上嚟讲咧，就系4月23日以嚟首次系升翻去超过500宗呢一个嘅水平嘅。咁就话咧，呢啲个案入边咧，有超过70%咧都系快速抗原测试验到阳性系发现嘅。咁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麦徐乐坚咧就话，随住近日一啲嘅个案数字咧系减少啦，都会每日咧就住一啲嘅情报个案咧系做一啲复检嘅，就发现咧呢个阴性比例咧由过去一般嚟讲咧大约系7%啦，升到咧系15%至38%嘅。咁系佢哋讲法就话系怀疑咧系前日开始生效嘅呢个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咧，令到一啲市民咧可能系虚报资料，或者将一啲旧嘅资料咧系即係情報上去話自己係陽性咁，希望可以攞到呢個康復記錄二維碼，從而係可以符合疫苗通行證第三階段嘅資格嘅咁。你自己又點睇1872311？又請你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有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信，早晨。 早晨，小林文。 早晨，林偉信，點睇尋日呢個數字同埋話近日發現一啲即係快測出嚟係陽性，咁但係再做復檢嘅時候發現其實又係陰性。而家衛生防護中心就話懷疑有部分咧可能係一啲虛報嘅情況嘅，同唔同意即係當局呢一個嘅説法或推斷咧？ 數字上升咗，我相信一定有部分係因為個近日嘅疫情反彈，因為其實預計因為隨住社會距離即係嘅措施放寬，同埋參處所嘅一啲限制放寬啦，即係嗰個疫情反彈預期之內嘅嚇。咁當然衛生中心掌握到數據，就好似啱啱講就話即係快測個比例上升。咁當然呢個喺我個觀察即係個立場就一定係屬於個猜測啦。咁我即係衛生中心就會清楚少少，即係譬如話，如果真係觀察到啲數嗰、那個結果係嗰個快測同嗰個佢哋復檢核酸個結果唔吻合嘅話咧，即係講緊如果係快測陽性、核酸陰性嘅話咧，咁我估市民當刻 佢真係感染咗嗰個病毒個可能性係比較低嘅，因為大家知道快測假陽性好少嘅，咁所以一係就真係可能係猜測啦，市民虛報啦，或者係市民係其實報翻即係都係屬於虛報啦，不過佢係報翻之前嘅佢感染嘅一啲結果咁樣。咁變咗呢個可能性當然係存在嘅，咁我亦都係了解，即係譬如有啲過往一段時間，有啲市民真係因為嗰、那個疫苗通症嘅原因就亦都詢問多咗啦，都想即係盡快去即係符合個資格，可能就因為咁樣去諗咗呢啲方法出嚟，就都唔出奇嘅。 嗯，點睇有啲市民可能而家話係唔排除用一啲虛報或者一啲舊嘅即係測試嘅結果攞嚟上載，就話自己係即係最近係感染咗呢個做法啦。同埋根據衞生防護中心所講咧，這個即係快測陽性，但係用核酸再復檢啊陰性嘅情況咧，係去到15%至38%嘅。呢個係咪超出咗你頭先話假陽性一般正常嘅水平？係多咗幾多咧？有幾唔正常咧？ 其實快測假陽性出現嘅比率係極少嘅，即係少於1%嘅。即係如果做得特別係如果做得正確嘅話，咁所以基本上量上快測陽性咧，應該個核酸應該都係陽性嚇。咁相反，如果快測有時係會核酸陽性，但係快測陰性咧，反而就相對嚟講係較常見咯。咁市民即係如果佢係純粹係即係然後呈報翻佢，譬如早兩三個月佢冇做到一個即係確診之後嘅呈報，咁當然佢自己自身嘅好處就係可以即係用翻適當數量嘅一個疫苗啦。咁但係相反，如果嘅市民即係純粹係虛報嘅情況，即係佢其實根本係從來冇感染過新冠病毒，咁當然佢唔能夠即係喺適時嘅時候接種呢個疫苗啦。咁疫苗接種唔係屬於強制性係啫，咁但係就市民自己會失去咗個保護，大家明白疫苗最大嘅保障，或者係就算係疫苗通行性最大嘅保障，都係市民自己本身，因為我哋明白個疫苗就唔係完全能夠防感染，咁所以就進入餐住所咧，最大嗰個保障其實喺市民即係接被接種疫苗嘅市民身上，就唔係話保護其他人。咁呢個係市民會係反而係會因為咁樣係失咗保護。 嗯，針對而家有啲快測測出嚟係陽性，但係復檢係陰性嘅情況啦。咁啊見到港大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孔凡教授，尋日喺我哋節目都有提到嘅，就話係咪可以即係測到一啲快測陽性，都可以再去社區檢測站嗰度做核酸嘅測試。啊、真係確定咗係陽性啦，先至係當係一個確診嘅人士咧。咁同唔同意呢一個嘅做法咧？針對現時呢個情況， 我覺得現在係可以用呢個做法，因為現在嗰、那個數字講緊每日幾百宗咧，係絕對有能力係做得到嚇、啊，而且亦都有額外嘅一個好處，特別係我哋見到嗰個變種病株越嚟越多啦，即係啲啲嘅2.2嘅亞型，咁我哋都可以比較實時或者準確監察到呢啲點病毒株嘅一啲變，即係嗰個出現嘅一啲變化啦。咁因為如果就咁做快測係做唔到呢樣嘅嘢，咁所以我覺得係能力範圍之內咧，其實做到應該都係每一個市民呈報嘅快測個案，盡量都係做一個復檢啊。除咗係可以核實個結果之外咧，亦都可以作出一個即係變種病毒株嘅監察嘅作用。 不過從科學上係咪難以即係都判斷嗰個快測陽性究竟係一個假陽性定係即係佢快測陽性即係之後再做復檢係陰性係虛報啊定係真係假陽性係冇辦法去可以判斷到啊嘛技術上係咪？ 未必能夠100%可以判斷到嘅，因為即係因為核酸嘅測試理論上都有機會係出現假陰性嘅嚇，咁但係個可能性比較細，大家知道抗原測試係其實反映翻病毒量係有相當嘅嚇，咁變咗咧喺如果做得一個妥善嘅一個核酸測試咧，特別係講緊係鼻咽再加咽喉同一時間採集樣本嘅話咧，其實嗰個假陰性嘅機會率係真係好細嚇。咁再加上咧，有個別市民其實亦都可以做翻啲抗體抽血嘅測試咁，不過無論因為我哋香港接種兩種疫苗啦，咁啲接種別疫苗嘅話咧，其實都會就算冇感染過都會衍生一啲N 抗原嘅蛋白嘅抗體嘅，咁所以未必能夠喺抽血嗰度分到係邊啲係真正受感染，所以實際上邊好難分嘅嚇。咁但係個機會率就係我估 即係中心都會再調查翻個別每個個案，譬如話如果真係結果唔吻合，再睇下其他因素會判斷到底係咪一個假嘅一個情報。 你自己點睇即係整體有呢個情況，有啲咩其他建議咧？同埋就住即係近日後即係今次呢一個嘅情況出現啦，衞生防護中心都話唔排除係因為第三階段嘅疫苗通行證係推出啦。咁啊，見到近日都有啲專家話啊即係有啲人係合資格打第三針嘅，但係仍然未打，咁可能佢哋就係擔心個副作用嗰個問題嘅咁。你點睇而家市面有啲咁嘅心態？可能有啲市民係打咗第一二針，但係打第三針就驚有個副作用喎。咁點樣即係話你有冇啲咩説話同呢一啲嘅擔心嘅市民講咧？ 打第三針係有需要嘅，因為的而且確係即係隨住嗰個抗體上下降咧，個保護係會少咗嘅。咁你打第三針，其實個副作用都唔係會多咗，亦都冇乜特別嘅安全顧慮咧。兩隻疫苗都係啦。咁我哋又即係數據都顯示，知道打第三針的而且確係可以加強翻個保護嘅嚇。咁另外一點都提翻市民啦，即係因為我都有啲即係病人都查詢，佢都誤會咗。譬如話，如果你第三針未到期打咧，其實就唔使急住再打翻第三針去攞通行證嗰陣時，因為有啲市民都係誤會咗，即係佢以為佢啱啱譬如早兩個月打完第二針。呢、这個時候都一定要有第三針先可以符合資格，咁呢一點即係有啲市民都係未清楚嘅嚇。咁不過就講翻轉頭都係最緊要市民明白，即係疫苗接種其實個保障就唔係其他人嘅嚇，但最主要就係你自身嘅嚇。咁當然如果大家個保障都好嘅時候咧，對嗰個成個香港嘅醫療系統嗰個壓力都會細啲啦。 OK， 好啊，唔该晒林伟信，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林伟信系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嚟嘅，佢又听大家嘅电话。有罗小姐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请讲。 系咁样嘅，咁我都今日留意到新闻啦，有关于即系因为最近可能嗰个疫苗嗰、那个通行证嘅问题咧，咁所以好多市民都即系喺呢个时间里边咧，就系、是、去希望攞一个健康码啦咁。咁其實我本人都係其中一個，咁但我就並不是係即係我自己覺得自即係我自己話，即係我自己當然係唔係虛報啦咁。咁、但我亦都即係知道自己嘅問題咧，就係喺即係三月份我確診之後咧，我係即係冇去積極咁樣去攞翻個健康碼。咁其實我都收過衛生署嘅資料，係上報翻我啲資料。咁我都曾經咁做過嘅。咁但係咧就係、是、一直都冇辦法能夠係就係、是、確認到咁於是咧，因為我工作嘅問題啊嘛，我就即係等你再又冇再去積極去追翻啦咁樣。好啦，咁到而家呢個關頭嘅時候咧，我話死啦，原來冇呢個健康碼咧，就好唔方便啦咁。咁於是我就再將我嘅資料咧，之前因為我都有將我確診嘅一啲嘅記錄啦，咁我都影低曬嘅咁。咁我再咧係 email 翻衛生署，咁希望追翻呢一個嘅健康嘅記錄啦咁。咁但係咧，我就都寫咗好多次嘅 email 噶啦，咁都留個電話，咁但我到而家一直都冇接到一個回覆嘅。咁其實我都 電郵電話都冇回覆， 係啦。咁我想問一下，究竟如果唔得嘅，會唔會覆翻我哋？即係等我哋自己都有一個嘅預算啦。咁因為我自己都有啲後遺症嘅，咁所以我就唔想咁快打第三針住啦，因為只係都係三個月到啫嘛。我確診之後， OK， 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即係。確診咗，當時係自己有一個嘅記錄，不過咧就係、是、上報完之後咧就冇一啲回音，亦都冇個康復嘅碼，咁可以點樣處理咧？亦都有電郵過啦。咁尋日衞生防護中心啊，徐樂堅醫生咧都係提到類似嘅情況，近日唔少聲稱咧已經打咗兩針啦，曾經喺二三月咧染疫嘅，咁但係未有佢呢個就講緊未有一啲情報快測嘅市民，究竟係點樣補翻呢個確診記錄咧？佢就話一啲嘅患者如果康復咧超過一個月打第三針咧，都係屬於相當安全嘅啦。咁就呼籲有關嘅人士咧，唔好糾纏係取得一段時間之前嘅康復記錄，咁就話咧最容易嘅解決方法就係盡快接種疫苗等等嘅，呢個就係佢嘅説法嚟嘅。咁至於頭先阿羅小姐提到話多次都係交過一啲資料，但係都冇回覆，當局會唔會有一啲正式嘅回覆咧？咁睇下呢個局方方面有冇一啲嘅進一步嘅資料啦。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㗎。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同疫情都相關係，同新冠病毒都相關係嘅。中大醫學院研究團隊咧，近日咧就係喺英國醫學期刊咧就係發表咗最新嘅研究，就分析到咧係全球15个国家啦，同埋超过1亿个接种者嘅数据，比较到一啲嘅唔同嘅新冠疫苗嘅组合嘅功效，讲下佢哋嘅研究同埋佢哋嘅详情系点样吓？有中大医学院化学病理学系助理教授张伯恒教授，早晨。 系早晨， 早晨，张柏恒教授，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嗰个嘅回顾或者你哋嗰个研究系有啲咩结果啦？点样拣出一啲叫最有效嘅疫苗组合出嚟咧？又 哦好，咁我就好简单咁讲我哋嗰个研究啦。咁首先咧就系、是、我哋其实咧就系、是、喺呢个研究，其实我哋系叫做一个活生生嘅系统回顾啦，亦都系用一个比较最新方式嘅一个 statistics 啦。去叫做网络嘅组合分析咧，系点样做咧？就系喺世卫嘅数据库里边咧，就揾咗38个数据库啦。咁就系去我哋去就系去去搜查咧，大概就13000个唔同嘅研究啦。咁样咧之后咧就筛选啦，一路咁样去筛选。咁就筛选咗啲乜嘢咧？就系、是、我哋其实向想知道，我哋全球啦，好似你头先讲咗，就24个唔同嘅疫苗组合里面，咁就包括有成7个全球用嘅比较普遍嘅一个疫苗啦。咁样咧系嚟到去睇下佢，如果系打咗唔同嘅组合，第一针啊，第二针或者第三针咧，系会唔会系有保护性？保护乜嘢咧？系保护到系会唔会导致有 COVID-19 嘅？case 即係包括有病徵同冇病徵啦，會唔會係嚴重嘅 case 啦？會唔會係會有入院嘅 case 啦？同埋係死亡嘅。咁我哋咧就係揾到咧就係其實將所有24个唔同嘅組合嘅 combination 咧，我哋咧就係揾到啲好重要嘅知識啦。就係、是、首先咧就係、是、原來咧我如果打三針嘅mRNA 疫苗啦，即系唔讲咩牌子啦，即系我哋系做晒呢两即几种嘅牌子，就系 mRNA 三针咧 ，mRNA 咧就系其实咧系可以系保护到COVID-19 嘅 case， 即系我哋唔会有即系保护到我哋嘅即系唔会感染啦嘅效率咧系直头系去到系90%嘅。咁但系一样好紧要嘅就系咧，如果譬如打咗两针唔系 mRNA， 即系我讲紧系灭活啦，或者系或者系我哋英国喺欧洲咧都会打个叫 AstraZeneca 嘅，系啦，嗰、那个咧就系、是、心脏病毒嘅一个疫苗啦。咁、如果第三针咧系少少抽针啦，就系、是、抽呢个 mRNA 咧，佢个保护率咧系去到成90%嘅、哦，即系相比于咧系打三针嘅 mRNA 嘅。咁其实我哋都会睇啲比较 high risk 嘅 population 啦，即系譬如比較老年人啦，即係65岁以上啦，其實三針係好緊要嘅，就係、是、可以保護到老年人咧，就係、是、去到成90%嘅。如果即係比起得個兩針咧，就即係會嗰個保護率咧係提高好多。咁譬如另外咧，就係、是、譬如有冇啲 immunocompromised， 我哋叫做即係免疫系統係有問題咧，係三針咧亦都好緊要，佢保護率亦都係提升得好高嘅，係大概有成25% 咁高嘅。 針對呢一點，我想先問咗先，點解會譬如打兩針其他平台嘅疫苗，先譬如提到包括滅活等等啦，再打第三針 mRNA， 同三針都打 mRNA 嗰個嘅預防嘅成效係差唔多咁高嘅？點解第三針係一個咁關鍵打 mRNA 嘅咧？ 其實咧，我哋講點解咧，就係、是、我哋呢個研究咧，就係冇研究到，咁但係咧。一個我哋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猜測啦，亦都有好多啲 follow up， 我哋啲同事都 follow up 去點去解釋係點樣解點解嘅。咁其實我哋有一個比較普遍嘅解釋啦，就唔係話 confirm 嘅，不過就即係純粹係 for discussion 就講就係、是、其實因為咧，其實譬如我哋講緊滅活疫苗啦，佢其實我哋講緊疫如果可以 stimulate 啦，即係我哋可以激發到我哋自己免疫系統咧，係有唔同嘅範疇嘅 ，OK？ 咁佢咧就可以，我哋可以叫 B 細胞又好 ，T 細胞又好，呢兩個咧，我哋就咁樣講啦 ，B 細胞同 T 細胞。咁因為佢 mRNA 雖然佢B 細胞佢嗰個免疫力係高好高啦 ，mRNA 嘅疫苗，咁但係可能滅活咧，佢可能會T 嗰邊咧就可能好啲。咁所以其實如果可以即係運用有少少，即係有種如果你用唔同嘅針嘅話咧，係可以會彌補翻啦，即係有少少我哋叫做有 communication 啦，佢呢兩個範疇，咁就係啦。暫時喺呢一方面就講到咁多啦，係因為仲有好多啲好 即係好 exciting 嘅 research 做緊。 嗯，咁即係話即係打頭先講個情況，譬如兩針係另一個平台，第三針係 mRNA 嘅疫苗，同埋三針 mRNA 嘅疫苗。你話相若，所謂嘅成效相若係講緊防重症、防輕症定係防邊一類嘅成效係相若咧？ 係其實我哋係。因为我哋数据做数据学呢啲呢系非常之小心啦。咁我哋其实有一足够嘅数据呢，我哋系会筛查好多嘅。咁样我哋呢就系讲緊，其实我哋睇到好多嘢嘅。咁我哋首先你讲嗰个答案呢，其实就系、是、我哋呢就睇咗COVID-19 嘅 case 啦，即系包括系有病征啦同埋冇病征嘅。咁其实譬如讲緊死亡啊，甚至系入院啊嗰啲其实嗰啲数据呢，我哋 check 过呢系好 detail 咁样 check 过呢，就系、是我哋數據係唔夠成效咧，係好 strong 咁樣講咧。咁但係其實普遍嚟講咧，如果我哋話嘅感染嘅嗰、那個， 張柏良教授，因為唔好意思阻你咗陣，因為時間都好快，轉頭揾你再問你傾一陣。 啊，好，唔緊要。 好。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重申本地新冠病毒个案的检疫和隔离安排，自第五波高峰以来并没有改变。由海外抵港人士的检疫和输入个案的隔离，一直都需要在指定检疫酒店或设施进行，以防止输入个案流入本地社区。政府話，近日發現的群組爆發個案之中有本地感染個案，涉及 Omicron 變異病毒株新亞系，例如 BA.2.12.1， 亦都有部分輸入個案涉及 BA.4 同 BA.5。海外證據已經指出佢哋更具傳播力同埋免疫逃逸機會。卫生防护中心根据风险评估决定这些涉及新的变异病毒株亚系的个案和密切接触者都需要被安排到受控的环境进行隔离，以便更好监测和观察情况。有关做法是根据风险评估而采取的特别措施，并不代表整体检疫和隔离政策有所更改。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一间医学院发生枪击，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事发在塔尔萨一间医学院，警方当地星期三下午接报，指一名男子手持步枪进入一栋医务大楼。当警察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多人中枪，死者之中包括一对夫妇。警方话枪手亦都死亡。翻嚟本港，政府下个星期将会刊宪将猴痘列为法定需呈报的传染病，并且制定相关准备及应变计划，详情下个星期公布。另外，政府和医管局正是筹备购买应对猴痘的相关疫苗和药物，制定临床治疗的建议。当局话正是为猴痘制定应变计划，展述政府应付猴痘一旦在本港出现甚或爆发的准备和应变安排。应变计划采纳三级应变级别，即是戒备、严重和紧急三级，按风险评估和对社会造成的健康影响而启动，细节下个星期公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到访华盛顿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面，两人谈论到乌克兰局势。布林肯表示，只要俄罗斯选择结束侵略，战争就能够在明日结束。布林肯说，根据美国的评估，俄乌战争将会持续几个月，只要战事一日持续下去，美国将会一直支持乌克兰民众，以确保他们能够有效保卫领土。布林肯被问到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系统，怎样能够令到局势降温？布林肯说，乌克兰一方已经保证不会向俄罗斯领土的目标使用华盛顿提供的远程武器系统。 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258点，跌19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29.94，瑞士法郎0.962，加元1.267，人民币系6.687，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8.39美元，卖出1,848.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端午节同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都清理起，都清理好啊！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快线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电车厂噶。就是江樂道西天橋去灣仔方向近住中山紀念公園對出快線的交通意外，雖然清理好，車龍未消散，排到去電車廠對出。在新界汀九橋出九龍方向，橋中間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但分別都有車龍，在大欖隧道的九龍出口和屯門公路近住深井對出。就是汀九橋出九龍方向，橋中間的意外清理好，車龍未消散，一邊的車龍就在大欖隧道的九龍出口，另外一邊就在屯門公路近深井對出。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荃灣體育館快線的意外都是清理好，現在只是影響到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荃灣體育館一段比較車多，龍尾排到去有線電視大廈對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着富泰村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在泥围对出。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点睇成个疫情的发展？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及临床教授孔凡 系预期之内，病毒本身在嗰个社区是有一个传播链喺度。最重要咧就是社交距离的措施啊，同埋譬如喺室内戴口罩，咁呢啲系非常之重要的措施去防止佢再爆发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吸烟与健康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主办《烟草中局零烟害无烟世代》启动礼。 譬如我哋身边有啲朋友咧，佢好想戒啦，但系戒嘅过程咧有一啲嘅退瘾嘅一啲症状。你有啲咩嘅好计仔可以帮到佢哋咧？ 咁如果佢哋真系有嗰个 withdrawal 嘅时候咧，咁就可以请佢哋饮下啲珍珠奶茶啦，可以食饱饱咁样，又唔会想食烟咯。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Cloud 文浩影，一齐石人石己，咪石支烟。 2022年6月2日，新增505宗确诊， 假阳性比例上升，当局指或涉虚报资料。 税务局预料本年度整体税收3900亿元，升约3%。 本港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上升11.7%。 俄乌战事第99日，乌克兰称俄军已控制卢甘斯克70%范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中大医学院嘅研究团队啦，就研究到比较到全球7种嘅新冠疫苗同埋20多个嘅疫苗组合嘅一啲功效咁。继续同咧负责嘅教授倾嘅，有中大医学院化学病理学系助理教授张柏恒教授嘅。头先问到一啲你哋嘅研究结果啦，另外我都想问一下就系、是、有冇喺个你哋嘅研究入边睇到边一个嘅疫苗组合系最有效预防 Omicron 嘅感染嘅？ 其实我哋。特別是講Omicron 嘅時候咧，咁其實最好嗰個疫苗組合咧，其實咧都係3针嘅mRNA 嘅，跟住咧之後咧就係喺英國啦，嗰、那個adenovirus 即係嗰個線狀病毒嗰個疫苗溝，即係2针之後再溝1针 mRNA 咧，亦都係係最高嘅。咁之後咧就係講緊就係兩個 dose 嘅 mRNA 嘅。咁但係其實Omicron 咧就其實喺即係我哋講緊Alpha 同 Beta 係 Omicron， 其實佢保護力係減得係最多嘅。咁樣就因為其實講緊Alpha 啊，咁樣佢其實3针嘅 mRNA 都可以去到78%咁樣。 頭先你都好強調，即係 mRNA 好似似乎喺個效用上啊，或者喺針對輕症啊等等嗰類嘅成效都高啲。但係而家以香港嚟講，得一種，譬如就係伏必泰嘅就係、是、mRNA 嘅其中一個嘅疫苗嘅選擇啦。有冇需要引入更加多咧嚟香港 mRNA 嘅疫苗？ 其實咧，我哋其實有另一個comparison 咧，就係乜嘢咧？就係、是、譬如講緊第二個叫 Moderna 啦，即係 Moderna 啦，即係美國咧同埋加拿大有咧。譬如咁樣，你亦都係其實另外一個 mRNA 嘅。咁我哋嘅研究所得咧，其實譬如我哋打3针嘅 mRNA， 同埋比起打3针 mRNA Biontech 咧，即係伏必泰啦，對比。2针伏必泰溝一第3针 Moderna 咧，其實嗰個分別保護性咧都唔係好大咯。所以其實我哋嗰個研究其實好一個比較普遍嘅，我哋叫 observation 咧，即係發現咧就係、是、其實個牌子唔係咁緊要啦，係嗰個種啊，嗰、那個 platform 我哋叫種咧，即係你講緊 mRNA 啊、滅活啊、腺病毒啊，係個種嚟到去判斷到個保護力咧係好過你用。 简单嘅牌子啦，系。O K， 好啊，唔该晒啊，张柏恒教授，同你倾到呢度。张柏恒教授咧就系中大医学院化学病理学系助理教授嚟嘅。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有陈女士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 早晨，陈女士，请讲。 系你好。系咁啊，就我今朝睇听个新闻讲咧，就话即系嗰位徐乐 健先生 咧，就话就話即係叫啲康復者咧，冇糾纏於攞翻嗰個記錄咧。咁我想話俾佢聽，有啲人咧唔係話想糾纏嘅，又譬如好似我家姐咁樣咧，佢係揸小巴嘅，咁佢遲遲咧都未攞到嗰個記錄啊。咁變咗咧，佢公司咧係唔俾翻佢嗰段期間嘅薪金俾佢啊。我家姐係有努力過喺即係上網啊。即系试过好多次啊，好耐都未曾攞得翻嗰个记录啊。咁最近咧，喺人哋协助之下咧，先攞翻嗰个记录啊。但系咧，公司咧仍然都系未肯俾翻嗰段期间嗰个薪金俾佢噶。咁所以我想去知道，即系其实呢个系政府嘅问题啊嘛。佢嗰个唔知系统啊定系人手嘅问题咧，系搞到佢。遲遲都未曾俾到嗰個記錄俾佢嘅個證明俾佢，咁以至到我家姐係即係損失咗嗰段期間嘅薪金啊！ 佢係有上報到去平台，不過就冇 有啊，係啦，有上報，佢即時已經上報咗噶啦，但係咧遲遲咧都未冇俾翻嗰個證明俾佢啊！ 明白明白，陳女士去屋企人嗰個嘅情況，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呢、這個都同疫情相關，就係、是、一啲感染咗人士咧，而家都會有一啲長新冠嘅現象可能會出現喺佢哋身上啊。就算佢哋係新冠康復者啦，可能都有啲長期對身體嘅情況影響等等嘅咁。其實而家嘅香港方面有啲乜嘢嘅支援咧？咁譬如包括就係政府有推出一啲嘅中醫門診嘅即係診療服務啦。譬如一啲嘅合資格人士康復咗之後咧，可以有唔多過十次嘅免費中醫內科康復治療嘅咁，有一啲類似呢一啲嘅支援啦。其實而家足唔足夠咧？對於長新冠嘅患者嚟講，咁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佢都關心嘅。有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早晨。 早晨 麥美娟，你自己昨天在立法會那裡都問到有關於對於一些新冠康復者或者長新冠症狀出現的人士那個支援，是嗎？你自己特別關注哪一點呢？ 我哋因为我自己，大家可能知道我都感染咗啦，咁同头先陈女士讲佢个家人嘅情况都系一样啦。我2月24号做快测嘅感染咗，就证明感染咗，跟住25号就收到核酸嘅报告，因为我自己攞出去出边做啦，咁所以收到个报告就系阳性啦，咁所以咧就即刻停到。我都是去到5月23号卫生署先至俾翻个短信我，叫我去申报，咁仲问我使唔使隔离添，咁但系我觉得奇怪。 麦美娟， 福咧都有讲过，就系而家医管局咧系会为啲康复咧做一啲康复之后嘅治疗啦。但系我相信喺2、3月嘅时候，好多好似我咁样感染咗嘅病人咧，根本系唔好讲入医管局啦，连去诊所都冇机会睇嘅。咁但系喺屋企自己咧，即系靠成日去食好嘅。咁点样去揾呢啲康复者咧？而家政府系话佢哋头先你都讲咗有啲中医嘅支援服务啦。咁但系我相信呢个远远唔足够咯，因为以我哋嗰个感染嘅数字睇。咁同埋就係、因為可能前四波嘅感染數字唔高啦，但係到第五波其實個感染數字咁高，政府係咪應該要主動去做有關嘅調查研究，睇下呢個病咧對於病人嗰個康復嘅同埋以後嗰個健康嘅影響？尋日政府就話佢哋已經撥款咗5亿几俾唔同嘅項目啦，咁但係呢啲都係喺民間啦，譬如係大學啦，或者一啲嘅組織他們自己去做一些研究調查，還未有一個系統地去研究呢怎樣對於研究這個長新冠 的結果對於即康復者那個病的影響。以前呢在 SARS 之後呢，我知道呢是有做一些追蹤的調查的，即是看看 SARS 的康復者他們康復了一段時間之後對他們健康的影響的。咁但係而家今次可能即係咪之前就忙於去控制個感染同埋治療啦。咁我相信而家都係呢個時候咧，政府要去研究呢一個新冠病毒對於康復者佢哋嗰個長遠嘅健康嘅影響咯。 如果民間即係或者所謂大學已經係做緊類似嘅研究，又係咪可以接受咧？即係唔使政府一定要自己做咧？ 當然我知道啲學者啦，大學裏面呢佢哋係會主動做啲研究調查嘅。而家個問題就係、是、究竟政府有冇做一個主導或者去掌握呢所有關大學佢哋做嗰個研究，即係一個系統化嘅一個數據嘅整理。因為如果喺公共衛生嘅角度呢，大學固之然唔同嘅大學或者唔同嘅組織，佢哋會就住一啲病去做一啲唔同嘅研究調查啦。但是政府的角色就是要掌握这些数据去为我们公共卫生定一些政策的，譬如好像为新冠病毒的康复者定一些治疗的计划的。我看不到，即是暂时啦，可能见不到政府是有一个这样的主导角色，是想要为康复者呢就做一些的治疗的计划，一个统整的治疗计划。现在就是要康复者呢自己去找了。即係譬如我咧，會揾下中介咧，原來佢哋有一啲，因為長新冠其中一個病徵就係、是失眠啦。咁原來中大咧就已經得到蔡某會資助做一啲治療。 麥美娟， 康復者自己去真係係，即係而家嘅情況就係康復者咧要自己周圍去揾啦。咁唔識揾，又或者冇入過醫管局，醫管局又唔識揾佢嘅，咁嘅康復者咧就唔會知道自己有呢個問題。而家最嚴重嘅咧就係第五波疫情啦。那個患者呢其實不分那個年紀， 特別是有一些小朋友都感染了，其實他們不懂得去講自己那個病徵的。可能媽咪就會話點解你成日夜晚唔瞓覺啊？咁到嚟咧佢都唔瞓啦。咁其實可能小朋友真係受到長新冠嘅困擾噶嘛。咁所以對於我琴日嘅問題都係問啦，對於康復者特別係小朋友咧，政府有冇一啲研究同埋為佢哋制定一啲康復計劃咧咁？ 可能要做一些研究或康復計劃都要更加長的時間。剛才有提到其實已經有中醫一些診療服務的，不過你覺得可能都未必足夠啦。我見昨日陳肇始局長還有提到的，譬如現在臨床工作隊伍上面已經有一些評估的啦，說醫管局會安排一些即痊癒了的新冠病人會覆診，並且按他們的臨床需要轉介他們去接受其他的康復服務啦。地區康健中心又都有一些類似的服務是做一些支援的。呢一類型嘅足唔足夠咧？據你了解， 咁唔足夠啦，即係啲醫管局話會俾啲痊癒病人提供服務，咁點樣佢揾到啲痊癒病人係當時佢要嘅？ 麥美娟嗰個嘅電話線路可能有少少問題，睇下同事咧點樣再接翻佢，會唔會可以係即係更加暢通地聽到？嗱，關於陳肇始局長咧提到先提到話地區康健中心點樣支援啲康復病人方面咧，佢話會提供一啲健康管理啦嘅跨專業意見同埋支援啦，涵蓋咧多個範疇，包括啲營養同埋中醫藥調理啦、運動同埋鍛鍊啦，以及咧係改善睡眠啊、壓力啊、疲勞咧等等嘅咁。另外咧亦都提到話中醫門診特別診療服務，就是透過十八區的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是說按照實際的病況提供是不多過十次的一些給康復者的治療。其實早在2020年4月已經有這個服務是推了出來的。同時在安老院方面都有一些中醫師會參與一些安老院社的中醫診療服務，為一些確診的安老院社院友就是提供遙距中醫診症和外展中醫服務嘅，咁就話呢個服務咧已經進一步擴展去擴展啦，咁就話已經有超過240間嘅安老院社咧係參加嘅，由今年2月去到5月30日嚟計，咁呢一啲嘅支援你自己又覺得夠唔夠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18723111。而家先聽下聽眾嘅電話，有何先生打上嚟嘅，早晨，早晨，何生， 係你好，早晨， 係你好，請講， 阿蘇生。你好啊，我试过感染过，但系卫生署咧就叫我整咗上嚟就报告之后就冇回复，即系上几个女士讲一样啊，都系就系冇回复过我嘅。 咁你点跟进啊？你自己又？ 我依家冇跟进，我依家我话咧，我就叫个仔同我报完之后都冇回复，但系我仔嗰度咧就有回复，我同个仔两个就感染咗。 OK， 咁所以影响到你系咪嗰啲疫苗通行证嗰个资格问题啊？都有。 依家我又未试过嗰个疫苗通行证点样。但系我就觉得佢卫生署就好有问题。 OK， 仲有感染咗之后，咪试过有几个诊所要嚟做专科医嗰个感染嘅。打电话去登记，我依家喺度讲一讲，我打咗100个电话。南田嗰个电话打咗100次，有人攞起个电话就跟住吸线嘅。 Okay. 你哋讲一讲呢个问题，同阿特首讲一讲，同阿陈肇始讲一讲。 OK， 好啊，唔该晒阿何生，都系讲到佢哋当时感染之后啦，咁攞唔到一啲嘅康复码等等嘅情况嘅，咁继续揾翻麦美娟喺电话旁边，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麦美娟，系早晨。 喂，系啊，唔好意思 。唔紧要。头先讲到啦，即系唔同嘅支援服务，包括话即系中医啊、地区康健中心有一啲嘅譬如运动啊、训练啊，或者改善睡眠啊、营养等等嗰啲，系咪呢一系列嘅支援都系唔足够咧？又？ 絕對唔足夠啦，好似頭先嗰位聽眾又講咗啦，其實當時佢哋想去指定診所都去唔到嘅。咁醫管局第一就話醫管局去揾一啲痊癒嘅病人，為佢哋做一啲康復計劃。咁就係頭先我講話，你要入到醫院啦，又或者當時係去到指定診所，咁你先要揾到醫管局啦。又或者當個康復者康復之後，覺得自己仲有問題喎。去診所去門診，咁先至可以有人轉介啦。如果唔係，你都唔會揾到一啲嗰啲嘅感染者啦。 咁同埋咧，嗰個資訊適者康健中心物題架搞下呢啲講座啊、認識咩計劃啊嗰啲咁。咁但係其實咧，嗰個資訊其實都唔係好廣泛嘅，即係頭先我講咧，係要嗰個康復者咧自己覺得自己真係有呢啲病徵，而佢又察覺呢個真係叫做長新冠，之後佢先至自己主動去揾唔同嘅服務，而唔係咧，應即係而家就係。如果嗰個康復者佢覺得啊，我不嬲都係冇乜記性，或者我不嬲都係甩頭髮嘅咁，佢就唔察覺呢個係長新冠嘅話咧，佢就唔會自己去揾到呢啲服務。所以我諗第一就係、是、即係政府要正視一個係長新冠係一個問題啦。然後就做一啲公共政策嘅公共衞生嘅政策，同埋一啲嘅設定一啲嘅計劃，咁令到市民啦，起碼啲康復者係明白啦。同埋做一個咁樣嘅計劃，亦都係可以提醒到提醒到市民咧，就要做好個防止感染啊。因為好多人都話染咗，特別係 Omicron 好似一個普通嘅感冒啦，感冒藥冇事啦。咁但係原來嗰個後遺症係遠高於感冒嘅。咁所以其實一個喺公共衞生嘅角度咧，政府唔能夠單靠有人嚟問我攞撥款我就俾錢啦咁，然後去做一啲嘅計劃或者係一啲資助服務。而喺公共衞生角度，其實真係有一個政策，令到長新冠係一個大家都知道喺感染新冠病毒之後係會有呢啲後遺症出現嘅，然後為康復者咧去制定一個康復嘅計劃，同埋要掌握有關嘅數據咯。 好啊，唔该晒麦美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麦美娟系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都讲到一啲长新冠患者嘅支援啦，佢自己嘅睇法啦。你自己觉得点咧？系会唔会你自己都系确诊咗感染过嘅人士？有冇一啲长新冠嘅症状？而家啲政府嘅支援配套系点睇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大小姐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你好。 你好，请讲。 系啦，咁咧，琴日咧就听到呢、這个衛生署舉辦嗰個430記招啦，就麥徐樂堅就講關於即係感染者即係兩針咗之後，咁而家就要追翻 QR code 啦，因為呢疫苗通行證嘅關係。咁亦都佢講過話，即係頭先有位聽眾都講話唔好再糾纏啦。咁其實除咗話有多患者需要攞翻個證明係報翻公司之外，就係話係打針嗰度啦，即係撇開通行證啦。咁一路。衛生署俾市民信息就係話，如果你係兩針咗，然後感染咧，就唔需要再去打第三針噶啦，因為你感染咗已經係 consider 係一針噶啦嘛。咁而家又話因為太多人糾纏啦，要攞翻 QR code， 咁你哋唔好再去諗呢樣嘢啦，你直接打多針啦。咁其實嗰個資訊係咪有一個前後矛盾嗰個情況出現咧？究竟而家感染者？嗰、那個係當一針咧，咁你而家因為要符合呢個疫苗通行證嘅需要，所以你唔好再掙扎啦，去打啦咁樣。咁究竟其實而家市民應該係點咧？譬如好似幸運地攞到嗰個 QR code 嘅嗰啲曾經打咗兩針，咁究竟需唔需要打第三針咧？即係 你先感染咗又打咗兩針嗰啲係嘛？ 係啦，即係已經譬如話已經曾經。打咗兩針，然後先感染，咁而佢又好彩又攞到個 QR code， 咁佢疫苗通行證係冇事嘅，喺180裏面，即係唔需要擔心。但係過咗呢六個月之後，咁佢需唔需要打翻第三針咧？因為如果根據昨日佢嗰個講法就，你哋唔好再掙扎啦。你如果打咗兩針係要符合個疫苗通行證，你哋而家都過咗成兩三個月啦，可以打得第三針啦，對身體冇影響啦。咁對於一啲已經攞咗 QR code。咁佢哋需唔需要打翻第三針咧？即係呢樣嘅資訊，佢哋要搞清楚咧。其實由開始至今，由專家去評定話，你中咗招就係當一針噶啦。咁、其實咁而家係咪推翻曬之前專家講嘅見解咧？ 唔該曬大小姐。不過根據疫苗通行證嚟講咧，就係、是、如果你康復咗打咗兩針就已經係符合噶啦。咁不過佢就覺得有啲混淆喎。其實係咪又即係聽完衞生防護中心講係咪都有需要打第三針咧？咁呢個佢覺得有啲混亂嘅情況嘅。有潘先生打上嚟嘅，仲有早晨。 喂，係 你好，請講。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早晨。 係，請講。 我就翻咗十号就打咗针，咁隔咗五日咧就中咗招。我都有影低嗰啲测试快嗰啲记录嘅。咁我到25号咧，即系十日之内就好翻啦。咁啊好翻咧，就要隔3个月先打第二针噶嘛。咁我而家就我冇事冇医管局，我中咗招咧，应该当系打咗第二针啊嘛。 咁啊，但系等我而家下到我就 book 咗下个月先打大二针咯。咁而家咧，咁啊，嗰啲食肆啊，周围引闸都冇得人嘅味，想问问你，咁我补翻嗰个。个记录紧啫，佢紧啫嘛。 O、okay, K， 即系都系康复记录嗰度睇下可唔可以补翻。呢、這个就系阿潘先生个问题。仲有吴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啊。 你好，请讲。 我想问你，你俾确诊传书咧，打去卫生署嗰度讲，跟住佢会寄翻俾我，打两次，佢都唔会寄出嘅。 点解我唔系好清楚，听唔系好明你讲个问题？ 即系确诊证明书啊，咁住咗竹篙湾，咁住咗十几日，咁当时佢会俾翻我啊嘛，确诊证明书。 嗯。 跟住打下卫生署，卫生署话会寄俾你噶啦，但系我当时二月份确诊，到而家仲未收到。 之后有冇一路都有打电话去追问或者电邮去问过几时可以俾到？ 电邮咗两次，打电话打两三次。 嗯，你系快测确诊嘅系嘛？当时系。 系啊。 嗯，咁所以而家嘅影响系。变咗就唔冇话你系康复嗰个记录啊，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啊，即系咪做个36唔做36 咧？嗯 ，OK， 好啊，唔该晒啊，吴先生，都系一啲康复证明遇到嘅问题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8723有关于头先提到嘅疫苗通行证啦等等。转头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嘅18723118继续开放。 嗯，纳税人可以就住自己或者系同住配偶签署嘅住宅租约填报租金，每年扣税上限100,000元。公屋租户、住宅单位嘅业主系配偶或者父母等相联人士，就不享有有关嘅税项优惠。呢个系大公报报道。 经济日报嘅报道就提到，税务局上年度接获56,000宗离港嘅清税申请，比上一年增加咗25,000宗，增幅达到81%。稅務局局長譚大鵬指，納稅人清稅無需向局方交代原因，因此不知多少是屬於移民。離港清稅的申請由31,000宗大漲80%去到56,000宗。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505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是4月23日以來首次回升到超過500宗的水平，其中超過70%是快速抗原測試陽性個案。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当局复核所有快测阳性嘅情报，发现近日核酸复检阴性嘅比例高于以往大约7%，升到去15%-38%，怀疑前日开始生效嘅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驱使市民情报陈旧或者系虚假资料，以取得康复记录二维码。明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有消息說由本港航空業界組成的代表正推動當局放寬防疫要求，例如要求搭飛機入境的旅客要在檢疫酒店隔離至少7日的安排應該縮減到3日，應該容許港人居家隔離，並且取消上機前進行新冠病毒檢測，甚至取消航班熔斷機制。香港大學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凡毅認為，本港社會的免疫屏障高，假如疫情趨勢整體向下，本地個案又維持單日大約200宗咁上下，可以考慮進一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港府冇回應上述嘅要求。《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疫情下端午節嘅龍舟競渡已經暫停2年，隨住第五波疫情逐漸放緩，今年多區將會復辦龍舟賽，但係因為各個主辦單位仍在觀望疫情，加上參賽者需時訓練。明日端午正日只有赤柱是正式复办大规模赛事，其余的赛事会延至8月至10月期间举行。据了解，赤柱赛会将会实施多项防疫措施，除了是要求参赛者必须注射疫苗，亦都会透过手机应用程式公布赛事的成绩和最新通知，避免人群聚集。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一名业主向劏房租户滥收水费，违反水务设施规例第47条，昨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承认控罪，被判罚款5,000元。这件案是规例自2021年5月修订以来第一宗因为违反规例而被定罪的个案。有立法会议员欢迎今次裁决，并且期望水务处等部门加强检控滥收水电费个案，以及加大力度宣传，俾更多租客住户知悉自己嘅权益。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成报的社论说，疫苗通行证第三阶段日前实施，市民需要接种3剂疫苗或者是取得康复记录二维码，才可以进入指定处所。部分市民未有及时申报，而 而未能够取得康复记录，基本上是无处可去。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呼吁康复者不要纠缠追翻康复记录，社论就认为不是太恰当，康复者不是纠缠，而是应该要追翻，以配合疫苗通行证第三阶段的要求。成报社论， 文汇报社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表示，特区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底就立法规管网络安全责任进行公众咨询。社评话，网络资讯自由和立法规管网络安全并无冲突，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早已经就网络安全立法，本港应该参考其他地方的成熟经验，完善网络法治环境，促进网络发展。文汇报社评， 明报社评就话，珍宝海鲜坊是本港著名的旅游地标，从保育活化的角度来讲，海鲜坊每年的维修保养开支庞大，没人愿意接受经营活化，反映财政可持续方面存在根本的问题，亦都外界不能够勉强。社评话，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海洋公园重生方案如果证实行不通，始终都要放弃，处理珍宝海鲜坊道理亦都一样。明报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美国近日加码印太战略，补足经济短板，希望辅助军事、政治全方位制约中国。中方就将战线转向南太平洋岛国，为重重围堵寻求突破口。中国外交部已经明确否认在所罗门建立军事基地。西方特别是澳洲，仲系放大所谓中方扩展野心，淡化自己的外交失败。经济日报社评，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这一段仲是行车缓慢，车龙排到柴湾角熟食中心的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荃锦公路落回去荃锦交汇处，车龙过了芙蓉山路少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马场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荃湾翠峰台五座、屯门兆康苑兆基阁、观塘安达村成达楼、油塘油丽村康丽楼、何文田恩桃轩四座、钻石山海港花园一座、秀茂坪村秀智楼、蓝田兴田村美田楼、大角咀诗歌舞街八十三号亮贤居同埋何文田浩田六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八三零，任嘉伦、迪丽热巴领衔主演。 预交记。改编自《九路飞香》同名小说，迪丽热巴饰演美丽的御灵师纪云和，同任嘉伦饰演的鲛人长意，两人在仙侠世界谈起一段唯美的恋情。 国剧八三零《御交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2年6月2日，新增505宗确诊，假阳性比例上升，当局指或涉虚报资料。 税务局预料本年度整体税收3900亿元，升约3%。 本港4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上升11.7%。 俄乌战事第99日，乌克兰称俄军已控制卢甘斯克70%范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剛才講到關於一些長新冠對於一些長新冠人士的支援，或者一些康復了是新冠病毒的人士的支援。另外呢就提到近日的疫情裡面，在500多宗個案以昨日為例，有超過70%都是一些快速抗原測試陽性的個案。不過經過復檢來講，就說近日呢過往復檢來講就是快測陽性驗到核酸陰性就是大概7%左右，近日就是升到10%5%至38%，是不是可能涉及到一些市民是虛報資料等等的情況，去拿到這個康復記錄二維碼去滿足第三階段的疫苗通行證呢？見到有些這樣的講法，衛生防護中心說不排除有這樣的情況的。繼續講下你的看法，1872311，有麥小姐打上來，早晨。 早晨，小生。 早晨，麦小姐，请讲。系。 父母啊，3月确诊啊，到4月29号 send email 去卫生署嗰度咧，一直攞唔到康复码。 嗯哼。 打俾佢哋打咗好多次都唔得，终于揾到个林主管啦，佢复咗一个 email 之后咧，又冇跟进啦，到而家啦，过咗疫苗通行证都仲未攞到咯。 他覆了你的電郵當時是怎樣說的？有沒有說是怎樣再幫你下一步跟進？雖然之後沒有跟進，但他當時覆你是什麼？ 他幫我轉去衛生署，因為費 1.5元。嗯，那現在你自己的情況是怎樣？那你就滿足不到疫苗通行證第三階段了，是不是這樣？ 所以媽媽呢就要去打第三針，今天就盡量去打第二針。 即其实是你自己定是你家人啊？讲你屋企人啊嘛。 哦，我屋企人，我冇事嘅。 哦，咁系打咗第三针嚟噶，而家系。 因为要满足呢个疫苗通行证啊，上个礼拜六咧，阿妈就去咗打第三针。 明白。好啊，唔该晒麦小姐，嗰个情况都系讲到屋企人系感染咗啦，但系因为攞唔到康复码嘅情况，咁而家就最近就系打咗第三针嘅。咁，再林女士打上嚟，早晨。 是早晨啊，朱乐文， 你好啊。 咁样嘅，我都希望咧赞成，好似麦美娟头先所讲咧，我希望佢政府咧就可以呢个中医咧同啲私营嗰啲可以，我哋私家医生都可以俾我哋去睇咯。即系佢而家话康复者，因为我哋一家三口都中咗嘅，我哋60、70岁噶啦已经。咁嘅时候咧，当然事后有啲记忆差到不得了啦，又瞓唔到觉啦，又会有啲，由我系女士嘅，我会有啲头晕啊咁嘅样啊，咁又要做家务都好似冇乜气力咁嘅样啦。咁我睇打电话去咧系 book 唔到嘅。 你讲中医嗰啲系嘛？ 系啊 ，book 个中医诊所啊。咁但系有啲系好远嘅，我都唔识去嘅。佢你试下嗰度揾啦，有冇位啦？咁但係我都打唔到嘅，冇嘅。咁當然啦，我自己都有私家醫生睇，但係咧，你知啦，我哋俾錢去睇咧，都會貴啊，咁樣樣咯，成幾百蚊6-700蚊睇一次啊，咁樣樣咯。咁我變咗，我希望即係咧，政府可以因為其實你唔知咪3个月之後咧，就好似冇效啦。我唔知啊，因為中咗我4月15号就康復嘅，我老公咧就4月12号嘅，我個仔咧就3月20几号嘅，佢又康复啦。咁而家我都要同佢去睇中医，都好贵咯，2个人都1000几蚊啊！我老公我都唔俾佢睇住，因为即系贵啊，知唔知啊？ 但佢有冇长新冠嗰啲情况？ 就系咯，嗱，尤其是我仔系弱智嘅，佢更加身体弱到不得了，我要成日睇住佢。喺原本喺宿舍，我接到佢翻嚟，要同佢睇住即系照顾佢啦，即系咁样样咯。我自己又。即系有时懵懵地咁嘅样啊，而家即系都唔记得咗。我而家佢食药咁，有少少唔记得，我要写住晒啲嘢啦，教晒闹钟啦，咁样样咯。咁我自己都会睇中医噶，因为有啲头晕啊。 OK， 明 系啊。咁我希望咧，政府如果咁样咧，你知好多中医噶嘛，周围都有私家噶。咁如果你俾我哋10次8次啊，起码都我哋唔使。 咁經濟咁手緊啊，咁樣樣咯。 OK， 唔該曬林女士，因為而家講緊嗰個嘅中醫門診特別診療服務就係喺指定嘅十八區嘅中醫診所嘅教研中心嗰度咧，係接受多過十次呢啲免費服務嘅。咁係咪可以即係可能多啲更加多嘅私營嘅即係中醫又好西醫又好，係可以做到支援呢一啲嘅長新冠嘅患者咧，感染咗之後康復咗嘅人士咧？咁講下你嘅睇法，呢個啱啱就係林女士嘅睇法嚟嘅。另外想同大家咧講下一個叫做大麻二分啊，咁啊，大麻二分咧就係本身喺大麻植物入邊嘅一種嘅大麻素嚟嘅咁。咁見到咧政府就話咧，即係研究都會係規管呢一個嘅 CBD 大麻二分啊咁。嗱，本身佢呢個大麻二分咧就係不具精神活性作用嘅，咁就係冇被濫用嘅風險嘅。但係就話可能咧喺有一啲情況咧係會出現另一種受規管嘅叫做 THC 嘅大麻素咧喺呢個叫做 CBD 嘅大麻素入邊。喺咩情況會喺 CBD 都會出現？THC 呢一隻本身要規管嘅大麻素咧，咁嗱詳情咧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崔俊明，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先講下大麻二分 CBD 係咩嚟嘅先？點解本身係冇受到規管嘅話，對人體嚟講係有一啲乜嘢嘅影響嘅 CBD 本身？ OK， 嗱，大麻二分咧，其實就係可以喺一啲大麻嘅植物裏邊咧，提煉出嚟嘅，或者分離出嚟嘅，叫做大麻二分。咁又可以合成嘅，即係唔需要靠啲大麻嗰啲植物去做出嚟嘅。咁但係一旦部分含有 CBD 大麻二分嘅，無論係咖啡啊或者化妝品啊護膚品裏面咧，大多數都係用一啲大麻嘅植物去提煉出嚟嘅。咁但係本身係你講得啱，係冇啲精神活性嘅作用。咩叫精神活性作用咧？就係、譬如令到你興奮啊、上癮啊呢啲嚇。咁但係咧，要擔心一樣嘢啦，因為其實佢喺植物嗰度提煉噶嘛，即係話佢嗰啲純度啊係好難做到好純嘅。如果用植物提煉嚇，同埋最緊要一樣就係時間一耐咧，一開咗蓋咧，佢接觸空氣啊，同埋水分啊，因為空氣裏邊有二氧化碳，咁呢啲二氧化碳變為碳酸咧，就可以轉化為有害嘅四氫大麻酚，即係叫 THC。嗱，四氫大麻酚本身咧就有精神活性，又會上癮嘅，同埋對身體有害嚇。咁其實咩意思呢？即係如果大部分產品都係由植物提煉 CBD， 最終佢擺一段時間開咗蓋之後咧，就會有啲產生一啲有害嘅大麻嘅成分。 所謂開咗蓋係因為環境入面嘅一啲乜嘢原因而令到佢由冇害變成有害嗰只嘅 THC 受到而家會喺法例上面規管嗰只嘅大麻素呢？ 冇錯，嗱 THC 咧就叫做四氫大麻酚啦，呢個就係規管啦，即係危險藥物條例規管，因為佢係真係會令到你上癮啦，同埋會真係即係啲毒販即係我嚟做販賣呢啲就叫成分就叫 THC。點解會開咗蓋會有咧？因為其實一開蓋你就接觸到空氣，同埋空氣裏邊有水分啊，咁空氣當然有二氧化碳啦嚇，除咗氧氣之外有二氧化碳，咁佢哋會合成咗之後咧就會催化。這個 CBD 咧變為咗一啲叫做四氫大麻酚啦，即係 THC， 即係有害嘅物質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化學反應嚟嘅。 但係好高嘅個程度嘅，即係就咁開咗蓋或者擺幾耐會出現。 係啦，大約擺一個月到兩一至兩個月到咧，已經有會轉化。咁當然個量唔多咁但係量唔多咧，嗱你呢個都要知道咧，越擺得耐咧，你個越嚟越多呢啲成分如果多呢啲受管制成分，即係譬如咁啱。海關或者禁毒處去巡查嘅時候，佢發現到你有咧，咁啊變咗犯咗法咯，都唔知咁所以係好難執法嘅。如果真係放寬咗 CBD 除咗話喺個自然嘅環境度出現，係咪有一啲嘅情況都可以 CBD 係唔關嘅自然因素事嘅，都可以所謂提煉或者轉化成一啲嘅 THC 出現出嚟？ 係冇錯其實點解要立法呢？其實除咗即係當然啦，嗰啲正當嘅商人就會話用 CBD 即係咖啡，定令到你可以鎮靜神經。其實 CBD 就算係冇呢個精神活性都好啦，究竟可唔可以鎮靜神經呢？暫時都未有醫學去證明佢有效嘅，所以你喺咖啡加落去呢個作用不大。但係同埋法例要監管咩呢？就係、是、啲販毒分子呢將啲 CBD， 因為如果將來你放寬 CBD 都可以喺市場流通呢，佢可以轉化係好容易嘅，只要加啲強嘅酸，包括一啲可能係啲醋啊，甚至乎其他啲強酸呢，喺實驗室話可以容易買到嘅或者有嘅強酸呢，就好快咧，就唔需要一個月嘅，一個兩日到咧可以轉化為嗰啲有害嘅大麻 即係四氫大麻酚咯。 嗯，呢、這個四氫大麻酚 THC 咧，有冇話通常嗰個劑量去到幾多先至有機會即係上癮或者其他身體上面嘅禍害？ 是的，咁就因為其實佢如果你吸食咧，其實唔需要太多嘅、嗯，因為如果係四氫大麻酚本身，如果係短期吸食咧，你已經有幻覺啊，同埋有當然啦，佢會有興奮作用啊，幻覺，甚至會影響你個嗰、那個認知能力嘅。 嗯， 如果長期咧，就會影響，即係會有認知障礙啦，甚至會有呢個精神思覺失調啦，咁同埋影響你會有心臟有中有心肌梗塞啦，同、埋有中風嘅風險。咁、 嗯、 所以其實就算你話 CBD 係好少量轉化都好啦，咁但係都有機會有啲販毒分子會將佢好容易喺一啲家居嘅環境咧轉化為有害。 嗯，講翻今次嘅做法咧，即係政府就話即係建議係咪將呢個 CBD 就係大麻二分納入一個危險藥物條例咧？咁即係好似 THC 咁樣咧，咁成為一個危險藥物咧就唔可以賣，唔可以管有嘅。你同唔同意呢個做法先本身？ 是我哋學會是同意的，因為點解咧？你睇到好多 CBD 係佢嘅產品咧，已經喺外國浮現出嚟，即係好多。因為其實因為點解咧？好多人俾人誤解咗 CBD 既然冇精神活性，咁我加落啲食物啦、護膚品啊、化妝品裏邊，咁俾嗰啲青少年嘅感覺咧，以為呢啲係安全嘅。啊，咁就其實因為隨住個頭先講啦，好多唔同嘅因素咧，其實可以轉化為大麻。咁呢個會令到個社會咧就趨向咧越嚟越多人去吸服大麻。咁同埋啲人接觸咗 CBD 之後，佢話：咦，都唔係夠強喎，不如我就試一啲真係真真正正嘅大麻。咁、那個社會就會趨向咧，越嚟越多人去吸食大麻。 嗯，而家政府都話會即係做一啲檢測去即係查一啲 CBD 產品係咪會頭先有種種嘅情況啦，自然又好，特登又好啦，會轉化成 THC 呢一個有危險成分嘅危險藥物嘅，咁去阻止 THC 嘅非法供應。但佢就話係唔理想，亦都係冇唔係好有效嘅咁。呢一個有用檢測嘅CBD 嘅方法係咪真係冇效咧？ 其實佢個冇效嘅意思咧，即係話，因為你好難去堵截到佢，因為而家未有法例監管含有 CBD 成分嘅產品啦。咁、你入口嗰陣時候，你知而家個入口都係抽樣檢查，咁啊發現到有一啲成分喺度，可能因為環境又好，或者本身佢喺提煉過程之中咧，佢係有啲殘留嘅殘餘物嚇，即係 THC 喺度。咁嗰、那個即係嗰個買家佢可能話：，我唔知嘅喎，我買嗰陣時候都唔知佢裏邊有啲殘留。或者我開咗蓋我都唔知道會轉化，咁就好喺執法上係好難嘅。咁同埋如果你啲產品你諗下，連食物、護膚品、咖啡啊，即係好多好多產品都含有呢啲咧，其實就好難做嘅。即係你抽得幾多咧嚇？即係你每日都係，即係你一年幾千個呢啲樣本啊，你發現到有四成有嘅，咁但係出邊仲有好多好多數以可能係萬計嘅產品喺度，咁你將來真係好難去堵截嘅咯。 嗯，其實國際上對於 CBD 產品嘅規管係點樣 的？其實 CBD 咧喺醫學用途都有啲嘅，但係雖然嗰個臨床證據唔多啊。其實佢唔係醫治嗰啲咩鎮靜神經嘅嚇，咁其實佢有啲痛症啊，同埋有啲炎症咧就會用到 CBD， 但係香港就唔會嘅，因為其實我哋有好多藥物都會係有替代嘅藥物可以用到呢啲咁嘅治療嘅方面。外國有嘅，不過佢哋都規管，當然啦，佢哋會規管四氫大麻酚嘅 THC 啦、啊、，CBD 咧就會喺用醫藥用途喺醫院用多咯、啊，就唔會。當然佢對出面都有啲飲品或者護膚品有，但係佢哋就比較寬鬆啲嘅啊。咁同埋要睇翻香港啦，因為香港青少年吸食大麻嗰個增長率係好高嘅，即係2021年同2020年嘅比較咧。都有成三成的青少年是吸食大麻的增長。 嗯，但有關係咩？即系 CBD 產品的出現或者普遍對吸食大麻的青少年或者人士嚟講多咗係有關係咩？你覺得？ 這個問得好嚇，人哋可以話：咦，佢問佢買大麻啫，又唔係買 CBD。但係咧，因為正正咧就係個 CBD 俾人感覺上係安全嚇，同埋佢最初就其實佢可能係試咗啲 CBD 嘅產品，而發覺佢已經都唔係真正喎。不如去買一啲真真正正嘅大麻，有啲興奮嘅作用，所以佢哋會有咁嘅誘因去導致佢可能越吸食越多嚇。咁最初可能接觸 CBD 係當冇嘢，可以可能係當娛樂咁，但係慢慢慢慢咧，佢就可能會覺得呢個唔夠，即係去唔到佢哋想講嘅興奮或者真正嘅作用，佢就會吸食大麻。 而家你譬如觀察到咧，香港嚟講 CBD 嗰啲產品咧，頭先都提到係一啲譬如飲品類係會出現嘅。頭先你都提到話嗰啲護膚品都會出現，佢哋譬如聲稱嘅作用係啲咩啦？譬如飲品，我可能相對易啲明白，就係佢話啲產品可能聲稱可以係放鬆一啲嘅，咁你飲咗可能放鬆啲啦。咁但係你護膚品呢一類係有乜關係啊？落咗呢個 CBD 落去？ 這個都是的，即是護膚品呢，其實它就當然是它本身 CBD 就不是潤膚的，最主要是消炎作用，在皮膚方面，即是如果你有輕微的皮膚發炎呢，都有一些消炎。但要記住一件事，無論是咖啡的鎮靜或者護膚品的皮膚抗炎的作用呢，那個臨床證據是很弱的，即是我們覺得臨床證據不足夠，所以有些人說我在咖啡落下去可以鎮靜，是很有趣的，咖啡是興奮的嘛，那你要落一些 CBD 落去是鎮靜，那得意的，即是一個是興奮，一個鎮靜。第二樣嘢呢，它真的做到這個作用呢，那個證據是不足的。 Okay. 所以不應該是加這些產品令導致青少年有吸食大麻的趨勢。 OK, 好啊，麻煩崔俊明，多謝你跟你談到這裡。崔俊明呢就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來的，跟我們講到呢，現在一些相對普遍了一些叫大麻二分的產品 CBD 啦，咁就過往都有曾經被發現呢，是他們這個產品裡面呢是含有一些危險藥物條例裡面管制的另一種的大麻素，叫做四氫大麻酚嘅，咁而家政府就話建議係咪研究去立法去管制，將呢個 CBD 咧都納入去到危險藥物條例，成為一個嘅危險藥物。你自己觀察到又點咧？有冇見過呢啲所謂 CBD 產品喺市面嗰度咧係賣緊啊、流通緊咧？一八七二三一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话：，一般而言，快速测试假阳性的机会少于1%，但系近日当局透过核酸复检，發現快測假陽性比率上升，有機會是因為部分市民虛報資料或者延遲申報幾個月之前確診資料，以符合第三階段疫苗通行證的資格。林偉信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現時每日只有幾百宗確診，有足夠檢測能力，要求快測陽性的市民再到社區檢測中心進行核酸復檢，同樣呈陽性才可以被列為確診，核酸檢測亦都可以更準確監察病毒株的變化。香港仔洪福苑洪麗閣的強制檢測行動早上完成，大約860人接受檢測，發現20宗陽性檢測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另外，屯門兆禧苑順禧閣的圍封檢測行動亦都完成，1267人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陽性檢測個案。北韓單日新增96610宗發燒個案，連續三日少於100,000宗，沒有死亡病例報告。由四月底至今，北韓累積有超過3835000多宗發燒個案，當中近3670000人痊癒，165000多人正在接受治療，累積的死亡個案有70宗。美國影星尊尼特普與前妻安柏克特的家暴誹謗案，陪審團裁定尊尼特普勝訴，將會獲得1500萬美元賠償。在弗吉尼亞州的費爾法克斯法院聽取判刑的安柏克特形容對裁決失望，無法言喻，對女性而言是一個倒退。未有現身民判的尊尼特普就說，裁決讓他重拾人生。58歲的尊尼特普控告安柏克特在2018年在華盛頓郵報撰寫一篇不具名的家暴專欄文章，並且要求索償5000萬。安柏克特以1億提出反訴。案件上个星期五完成结案陈词，陪审团经过多日商议之后得出裁决。 案中安帕克特亦都获$2,000,000嘅赔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端午节同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44点，跌250点，总成交金额85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17点，跌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东阳光药5.7升5毫，友邦保险79.65跌1.15，腾讯控股356.8跌3.6，美团183.1升6毫，阿里巴巴91.9跌2.7，恒生中国企业73.78跌8.6，京东集团219.8跌4.4，海螺水泥36.1系跌1.6毫8，中国海洋石油11.98跌2.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30.08，瑞士法郎0.963，加元1.267，人民幣6.697，英磅對美元1.249，歐元對美元1.066，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648。日經平均指數報27,400点，跌57点。港金報17,290元，升1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45.45美元，賣出1,845.9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嘅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会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新九龙湾验车中心。重复多次，就系观塘嘅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会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新九龙湾验车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咧，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葵涌嘅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宜合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光辉围对出；屯门嘅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内河码头一带咧比较挤塞；荃湾路出九龙方向，骏星工厂大厦呢一段仲是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奇德专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CIBS 开麦真系好正噶！一个在大气电波拥有属于自己电台节目的机会， 今日下午5:30截止，填好表就快啲咁提交晒啦。 总之我同你讲，死线唔等人，齐做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午5: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22年6月2日，新增505宗确诊，假阳性比例上升，当局指或涉虚报资料。 税务局预料本年度整体税收3900亿元，升约3%。 本港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上升11.7%。 俄乌战事第99日，乌克兰称俄军已控制卢甘斯克70%范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大麻入面呢有一隻嘅主要精神活性物质叫 THC 啦，剛才有提过啦。本身 THC 呢已经喺香港嚟讲係一个受危险药物条例管制嘅一个大麻物质嚟㗎，即係唔可以係制造啊、进口啊、服用啊、管有啊等等啊咁。最新嘅情况就係另一隻产品叫做 CBD， 而家就越嚟越多喺俾人或者俾宠物都会用嘅一啲产品啦，无论喺食物啊、保健品啊、一啲护肤美容产品呢都係出现呢个 CBD， 亦都有啲产品声称话可能对健康呢係有益处嘅咁。而呢啲 CBD 产品呢本身呢就係不具精神活性啦，係冇濫用嘅風險嘅。不過喺即係提取呢啲 CBD 嗰陣咧，根據政府嘅文件所講咧，係好難完全係分離出一個叫純 CBD 嘅，可能會有啲會受到 THC， 即係頭先嗰隻受管制嘅大麻入邊嘅物質咧係污染啦。亦都話呢個 CBD 咧本身喺一啲自然嘅環境之下，即使係正常咁儲存，可能開咗蓋等等，都可能會分解成為 THC， 或者係有一啲方法令到佢可以特灯转化成 THC 嘅咁，亦都话过往喺一啲嘅执法行动度咧，系检取或者测试到呢啲 CBD 产品咧，都有部分咧含有 THC 咁。而家最新就系、是、保安局就话系建议将 CBD 咧都系纳入埋呢个危险药物管制之下嘅咁。你自己点睇18723？点睇呢啲 CBD 产品喺香港嘅情况？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社区药物教育辅导会总干事，亦都系注册社工黄子伟，早晨。 早晨啊，小生。 早晨，黄子伟。头先我提到呢个 CBD 嘅产品啦，据你了解，青少年嚟讲用呢啲 CBD 或者市民啦，唔好净系青少年啦，用呢啲 CBD 产品嘅情况其实普唔普遍嘅？ 其实就越嚟越普遍嘅。咁我哋都有留意到，其实喺第五波之前咧，其实例如有一啲可能是比較出名的，即係百貨公司咧，佢哋嗰啲都會搞啲展銷咧，係特別係推介 CBD 產品嘅。所以你頭先講得啱，就係唔單止青少年啦，或者青年人啦，其實好多市民都會接觸到 CBD 嘅產品咯。 嗯嗯。市民嚟講，了唔了解何為 CBD 咧？即係或者 CBD 產品係一啲咩嚟嘅咧？同大麻有啲乜嘢嘅分別？佢哋知唔知咧？ 其實我哋見到都一知半解嘅，因為我哋因為4月20日就係國際大麻日啦，咁我哋都藉住個機會做咗個網上民調，就訪問咗4000多人嘅，咁裏面其實有一半人話佢知道咩叫 CBD 產品，跟住裏面有60%嘅人咧，其實我哋睇到佢係唔知道背後係有個風險，就係佢哋買嘅 CBD 產品裏面可能會滲雜住即係大麻嘅迷幻劑 THC 嘅咁樣樣咯。 嗯 係啦，所以見到嗰個教育嗰度咧，其實係做得即係都相當，即係仲要花好多 effort 去做得好啲啦咁咯。 你接觸到嘅市民或者青少年用呢啲 CBD 產品，通常係涉及邊一類，或者點解揀呢一類產品去用嘅？ 其實都好多唔同嘅目的嘅。咁簡單講咧，有啲就係即係 for 一個即係可能是一個即係 leisure 或者是一個餘下的用途啦，即係好似飲花茶咁想凌晨啦咁樣樣。咁亦都有人用咧，其實例如啲寵物嘅主人去用，就係獸醫 recommend 去用啦。咁亦都有人係即係頭先提啦，即係佢有啲炎症嗰啲咧，其實佢用過又覺得幫到佢喎、哦。咁所以頭先提有化妝品啊、護膚品都會有啲話加個 CBD 成分咧，其實有啲用家就佢有啲 practice 就話翻俾你聽都 OK 喎、哦、咁、 嗯、我見到政府嘅文件提到話，根據前線社工反映啦，部分青少年咧尤其渴望去嘗試 CBD 產品，就話可能會令到佢哋咧會吸食大麻嘅。你自己同唔同意呢一個嘅因果關係咧？會唔會係真？是先是嘗試了 CBD 產品，令到他們試了之後會去到吃大麻，是不是有可能會出現這個情況？ 我是有些疑惑的，因為 THC 頭先提啦，即係佢帶嚟嗰種即係錯覺，或者係帶嚟嗰種嘅即係嗰種上癮嗰種事情咧，其實同 CBD 其實係兩件事嚟嘅，即係 CBD 佢不具精神活性啦。 咁但係我要提出就係有大麻嘅即係使用者啦，其實佢就會誤以為佢食幾多 THC 咧，其實佢食翻幾多 CBD 係會幫到佢處理個傷害，而會阻礙佢哋去主動求助同去戒大麻咯。 嗯，就反而就未必話係。即係因為試咗 CBD， 然後再食一個更加高程度嘅，就係直情去食。 因為食 CBD 佢冇一個即係其實佢為嗰件事唔會有個動機繼續追落去嘛。吸毒就係佢試咗之後，佢覺得嗰件事帶俾佢一啲佢要嘅感覺，跟住之後佢再追落去啊嘛。咁但係 CBD 不具精神活性嗰件事咧，其實佢個特色就同我哋認知嘅毒品或者係具精神活性嘅物質係有啲唔同咯。 嗯，講翻今次話研究立法管制 CBD 啦，話即係研究咪納入危險藥物條例，將 CBD 成為一個嘅危險藥物啦，禁止製造、售賣、管有、轉運等等嘅咁，同唔同意呢一個嘅方法去管制咧？ 我覺得是一個好的討論嚟嘅，因為其實要管嗰件事咧，就係、是混雜咗 THC 嘅 CBD。咁但係其實我哋都知道要提取純 CBD 咧，其實係超複雜嘅。即係我哋讀書嗰陣時學過所有提取由化合物提取啲純物質嘅方法咧，都唔能夠確保係提取到純 CBD 嘅。咁、CBD 個提取咧係要指定嘅方法先至可以，同埋環境先可以提取到純 CBD 啦。 通常咩環境咧？因為我都唔係好認識，係咪實驗室咁樣去到嘅？ 要去到實驗室啦。咁同埋係要即係、就是、要個叫做超臨界二氧化碳提取方法係啦，咁佢嗰件事咧係唔係容易提取到純 CBD 嘅？咁所以我哋就會好擔心，就係而家喺冇網管底下嘅 CBD 產品咧，其實係有機會會混雜到 THC 呢個危害健康嘅物質咯。咁政府都有公布啲數字嘅，其實簡單講就係每三款佢哋拎去驗嘅。即係 CBD 產品裏面都有一款是含有 THC 雜質的，咁但是距離全面一刀切去禁 CBD 呢，我覺得中間還有很多討論的空間啦。咁包括就是會不會政府都會即係要求話賣 CBD 產品的人要在本地合規格的實驗室嗰度先做了化驗、，make sure 嗰啲嘅產品是純 CBD， 是不含 THC 的先可以賣呢。咁因為而家係冇私人化驗所提供到呢啲服務啊，因為市場冇嗰個需要啊，係、因為你冇法例去要求要做呢一步啊嘛。咁、但係我想象就係即係一有法例話有呢一個要求，而商家話我又想即係賣純 CBD 產品去回應即係市民唔同嘅需要嘅時候，其實係會製造到一個商機係俾私人化驗所有得發展咯。 但我就聽你呢個點就有一個情況，就算你係有一個嘅驗證話係嗰個產品係純 CBD 嚟講，因為有一個情況就係啲 CBD 擺耐咗或者開咗蓋啊，經過水啊、空氣嗰啲二氧化碳催化，都可能會分解出現一個 THC 頭先講話有害嗰個成分啊嘛。咁呢個就解決唔到，就算你當初你係 CBD 純 CBD 嘅，但係到最後可能會出現一個情況，都係有啲有害物質嘅，經過一啲環境因素，點樣處理呢？ 那個其實。我會睇翻就係，因為佢都係一個實驗裏面係睇到嗰個轉化啦。咁究竟嗰個實驗係要個 CBD 有幾多量，佢係一個乜嘢嘅試驗環境裏面會催化到呢啲轉化，定係好微量都有個轉化呢？其實呢件事係值得政府可以再介紹多啲啦。咁同埋另外一件事，我會咁睇嘅。危險藥物條例咧，其實係一直有更新嘅，但係個更新咧，其實係會參考例如世衛聯合國同埋海外國家，即係佢哋對於新興毒品，佢會即係大家會傾過邊啲係新興毒品要採取行動，跟住我哋就會因應國際一啲發現去更新我哋嘅危險藥物條例嘅附表啦。但係今次 CBD 呢件事咧，其實國際間以至世衛個討論，佢都未將佢定性做一個叫做毒品啦，我哋叫。咁而我哋採取一個咁即係 drastic 嘅一個建議嘅時候，我覺得係值得一個討論啦。咁同埋我哋亦都好好思考一下我哋嘅藥物教育同健康教育仲有啲咩需要係去回應咁樣樣咯。 你覺得如果將 CBD 以一個即係安全為大前提嘅，即係做定先擺埋落去個危險藥物條例，最大嘅問題或者影響係點樣咧？ 其實 我是倒翻轉有啲擔心嘅，因為而家放喺危險藥物條例附表裏面嘅物質咧，我哋例如做藥物教育，我哋就話，哎，嗰啲就係毒品啦。咁大家就千祈唔好，即係頭先你都有提嘅，唔好管又唔好食，唔好犯混啦，因為嗰啲全部犯法啦。咁但係如果用，即係如果放咗一個，即係話大家都話。佢仲要研究一下，或者即係睇下佢啊，又講到明不具精神活性，但佢可能受污染嘅，咁又放咗落去咧。其實會唔會影響到一般市民對危險藥物條例嗰個附表裏邊啲物質嘅觀，即係嗰個觀感咧？咁我係有啲疑惑嘅，係啊，呢一刻。 你覺得應該是怎做？定是而家其實已經足夠？因為本身如果呢個 CBD 被人驗出是含有一個 THC， 即是危險藥物條例裏面管制呢一隻 THC 已經是叫做違法啊，或者不可以賣啊、管有啊等等嘅啦嘛，係咪已經足夠是規範到現時的情況呢？ 如果講規範嚟講咧，叫做足夠嘅，但係個問題就是大家唔知道而坊間而家有嘅 CBD 產品係咪含有 THC 啊？其實大家都面對一個好大嘅健康同法律風險嘅。咁但係因為而家坊間冇私人化驗所驗啦，我哋 CDAC 曾經試過揾化驗所想睇下坊間嘅 CBD 咖啡有冇 THC 嘅，但係問咗之後咧係要送到去紐約嘅化驗所先得，來回係三個月都唔計錢啦。咁呢件事其實係好棘嘅，咁去翻轉頭就係、是，如果你問我會唔會有啲法例嘅要求，就話即係第一就係、是香港如果有私人化驗所搞個規格係點啦，咁第二就係、是、會唔會要求就係、是，喂商家就係要拎去本地合資格嘅化驗所驗咗，係證明純 CBD 你先至可以有牌去賣啦。咁、第三就係頭先提嘅藥物教育啦。咁大麻是毒品係啱嘅，因為成棵大麻裏面係有 THC 嘅。咁、但係如果再幼細啲，等市民有個正確認知嘅，其實例如 THC 嗰個迷幻成分係點，大家除咗係一棵大麻、大麻油、大麻煙油嗰啲，其實都係一啲要做好嘅教育啦。咁、但係 CBD 嗰件事即係話，哇！大家好棘啫嘛，喂，我又合法賣嘅，咁我哋講清楚，哦，佢係純嘅話係不具精神活性嘅，咁、市民認知多咗嘅，其實人人都會保護到自己 嘅。OK， 好啊，唔該曬黃子偉，多謝你咁詳細嘅解釋。黃子偉咧就係、是、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總幹事，亦都係註冊社工，講到咧有關於呢個大麻二分 CBD 咧，即係政府建議係咪研究去將佢納入咧危險藥物條例入邊嘅附表，作為危險藥物嘅管制。歡迎大家打嚟1872 3D 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蔡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 早晨蔡女士，你好，请讲系。 吓，我系长生观嗰啲康复者。 嗯， 系，咁我就喺三月头嗰阵时就确诊咗嘅。咁到因为佢哋冇咩支援嗰啲啦。吓，咁我就想话攞翻嗰个证明，即系因为染咗呢个病。嘅證明啫，咁佢就都追咗，追到五月份先至佢有翻个證明俾我咯。 嗯，當時用咩方法？即系都系電話、電郵不斷去問。 系啊，我打電話去追咯，打咗四次咯。 嚇， 十零日又打一次，十零日又打一次咯。我見到佢都冇回應咯，咁咪又再打咯。 嗯。佢冇解釋點解要處理咁耐，到最後又 佢話因為多人確診喎。 O K， 咁但係你身邊係咪有啲朋友都係即係可能中咗之後確診，都係未攞到呢啲康復證明咧？有 嗱，我先生就同埋我一齊確診嘅。 好 嚇，咁佢咧就因為當時即係太多人啦，就佢就冇報到嘅。 嗯， 咁冇報到，咁佢因為佢都要攞翻嗰個。康復嗰個碼，然後先至可以去得買嘢啊嗰啲咁樣啦。咁佢都係即係都係要等埋我嗰陣時，因為我成日打去追嘛，咁先有咯。 即係最後而家兩個都有啦，係嘛？ 係，而家就有啦。 好啊， 就咁嘅 事。好啊，唔該曬蔡女士，仲有阿馬先生喎，早晨。早晨，馬生。 早晨，先生。 你好，你好。 早晨，先生。 系，请讲。 咁咧，我咧就系三月三号中招嘅。 嗯。 吓，咁咧我就当时咧就比较混乱，都唔知打去边度，有好多电话咧都接唔通啊。听到你嘅节目之后咧，我就打去呢个21251111呢度嘅。吓，咁呢个系卫生署嘅电话嚟嘅。由于咧我系视障人士啊。 咁樣做唔到呢個網上嘅呢個登申升報，佢咧就俾咗呢個13019俾我升報嘅。咁咧就嗌我朝早3月10號朝早9點咧打呢個電話，我咧就3月9號打咗。咁樣打咗之後咧就3月10號朝早打咗，打咗之後咧就冇人覆我啦。啊，冇人覆我，咁樣我3月15號咧我再打。再打咧就3月16號咧5點晏晝5點咧有位先生又覆我嘅，咁我聽我講到我呢個情況之後咧，佢就話我好咗啦，咁樣咧就俾一個 email 我去追翻我去追翻我呢個健康碼嘅，但係咧我因為我試用時我寫唔到啊，啊我話可唔可以 WhatsApp 俾我，佢又 WhatsApp 唔到俾我，咁呢件事就擺低咗，擺咗咧但係咧我唔知呢個隔離令咧有咩用。跟住我再追翻佢嗰時咧，衛生署咧幫我轉介咗幾次噶，打咗4-5次電話，我又揾區議員，到而家都冇解決。咁我依家咧係屬於一個長新冠嘅一個康復者嚟嘅，兩個星期要發咗一次嘅，有睇西醫有睇中醫嘅。咁咧要7月5號咧就喺明愛醫院咧照肺嘅 CT， 21號咧先見呢個專科醫生嘅。咁咧依家咧又令到。呢一樣嘢咧，我又翻唔到工，變咗我睇唔到醫生，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幫幫我解決呢個問題。 都係個康復碼攞唔到嘅情況，睇下可以點樣跟進。 因為我依家又痰啦，又咳啦，呢個咁咧變咗我又唔敢去打第二針咁樣嚇。 即係你係打咗一針嘅，其實你係嘛？ 係我打咗一針嘅，就係因為打咗第一針之後咧我背脊就痛，當時咁我去睇中醫，可能喺嗰個診所嗰度。被感染到咁樣嘅。 OK， 好啊，唔該曬馬生，佢係視障人士，提到佢都係攞唔到嗰個康復證明嗰樣嘢，令到佢即係出入去醫院啊、翻工嗰啲都有影響嘅咁。再林生打上嚟，喂，早晨。 早晨。 係，林生請講，係啊。 係，我係姓林嘅。 嚇，請講。 咁係嘅情況係咁樣，我咧就打咗兩針嘅啦，我今年80，咁啊打咗兩針，咁咧就喺3月7號咧就中自己測試咧就中一招，就已經係 send 咗嗰啲話咗俾衛生署聽噶啦。咁咧佢到依家咧都未有嗰啲曲俾我。咁咧我個仔啊同個女啊打咗5-6次嘅電話俾佢，佢話得下個禮拜啦，下個禮拜。到依家已經係2.5個月有多，都未收到。咁我就琴日開始咧就去去餐廳食嘢，就入唔到去，咁啊飲茶又入唔到啦，當然啊。咁我要日日都要去買餸嘅，咁去嗰啲商場啊入唔到，睇佢依家搞成點啫嘛。 哦，咁你自己點算？有冇話即係再去打去問佢究竟可以幾時攞到個康復碼噶嘛？ 就係打咗幾次，佢咧就話下個禮拜先覆你，依家人多咁樣。即系讲咗几次都冇复过。 OK， 即系变咗而家都好唔方便啊，出入唔同嘅处所啊，买餸啊等等咁。呢、這个就系林先生嘅睇法嚟嘅。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有余女士打上嚟，喂，早晨。 喂，早晨啊。 早晨，余女士。 我想话，系啊，我想同你讲咧，就话俾你听，我已经打第三针啦，但系我中咗招之后咧，跟住咧喺卫生署咧，我系download 咗情報咗噶啦，已經確診字嘅，但係咧佢未俾翻張咩確診證明書嗰啲俾我，咁究竟我而家第四針我準備打咧？ 呢、這個應該咁講，以第四針嗱，而家你咧以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咧，其實你康復人士打兩針、打三針已經係符合噶啦。即係如果你用一個疫苗通行證嗰個嘅即係可以入到去嚟講咧，其實就已經係滿足咗噶啦。 是咁但係另一個問題咧，就係話想知道咧，因為佢話要有中醫有十次噶嘛，但我排隊排咗好耐，打電話咧預約咧，跟住佢淨係俾到排到係7月29號先有咯。其實我 間間都 係 咁， 係 咪 㗎？我打過曬全香港咁多間噶啦，而家我去 book 到嘅咧係去到上環嗰啲噶啦，已經我住喺大埔噶，你諗下。是啊，所以我就反映个问题，其实呢根本上呢是不足够咯，根本上是没有支援咯，跟着我是自己出去看的咯，即是上新冠那些问题。 即是你真的自己看中医私家那些 看住先咯，都要。 O、okay, K， 好啊，唔该晒。 所以就反应问题啊，咁唔该晒你啦。咁你可唔可以帮我反应翻呢个问题？打完第四针之后，究竟第二次我究竟需唔需要打？打完第三针，打完三样，咁我第四针我使唔使打？咁另一个问题、 可唔可以知道你嘅年龄？因为佢唔同年龄群组有唔同建议嘅，其实都。 55 O、okay, K， 好啊，唔该晒余女士，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仲有陈生打上嚟嘅，早晨。 诶，你好，你好。 系陈生，请讲。系 早晨。诶，因为我哋三月份我做咗招。佢只得球状门门啊，又唔敢得去急诊室睇，又唔敢去私家医生睇。咁讲我咧就，因为最近咧公司咧就扣咗我嘅人工，去咗打医卫生署嗰个咧，就打极都打唔通。我想问咩途径同医护攞翻个中招证明书咧？ 你当时是用快测去验到阳性啊，定系咩？ 唔系快测系有，政府嗰个检测都有。 咁你當時係即係留喺屋企，就冇話去任何隔離中心啊嗰啲咁嘅係嘛？ 冇，唔夠膽出，因為費事惹得俾人哋。 O K， 咁你申報咗，亦都有冇任何嘅回覆話俾你聽？ 有，就叫我方艙醫院就俾咗呢個號碼俾我，因為我都唔去啦，因為我都已經過咗七八日，佢先俾我。 哦，咁所以就最後就冇去到，亦都冇話俾任何嘅康復證明碼俾你，或者你之後有冇再追過，即係電郵啊、電話嗰啲有 冇？打都唔通啊！你知電政府啲電話，我打到今日都成個禮拜打唔通。 你而家就影響到你話你翻工嗰度啲糧少咗，爭幾多嗰度？ 扣咗我四日，因為我第日我女都幫我就去報咗急症就打999，就車到我去 QE。咁你先攞到六日假期。 O、okay, K， 即系 咁好啲咧，先跟阵，先跟阵头就得就四人。 明白。因 为15人嚟扣。 好，明白。陈生都系嗰啲康复确诊证明嗰啲，睇下可唔可以攞得翻咧？尤其是涉及到有啲可能工作上面嘅证明啊，人工上面有扣减等等。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听日再见。